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《幸福的日子》下半部分。这次的戏剧空间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经典的故事，精彩的语言，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。